啊，进入直播间了。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送礼了吗？嗯， 来，大家鼓掌，请这位同学送礼。 好，我们收到一个赞哈。 嗯，谢谢大家， 谢谢大家。哎， 嗯，哎，特别开心。你看咱们这儿口吐白沫讲课，大家呱呱刷点小礼物，咱也特有特逗劲儿，是吧？嗯， 是的，好，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词根词汇课上呢，收获了知识啊，收获了快乐， 对，没错， 收获了段子，也收获了， 我收获了几个大巴掌， 大家开心就好哈。 是是是， 好，预告一下下一节课。下一节课呢，我们也是仍然是 O 打头的这个前缀， 嗯， 啊，我们要说一个词叫 out。 对，没错。 你现在想想，哪些词语的开头是 out 组成的？ 嗯 ，out 会有什么意思呢？ 嗯，而且它有几种意思呢？ 啊，它有两种意思。嗯、 剧透了。 剧透，但我只说两种意思吗？ 哦， 只有两种意思。 对对对。 哪些词提醒了 outside？好，不提醒了，今儿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 拜拜。 哇！迎接冰雪盛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 button iron.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.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看看在1998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办的第15届冬奥会的一些情况。在1998年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上，中国队仅派出一行20人的代表团，参加了三个比赛项目的竞争，包括速度滑冰、花样滑冰和越野滑雪。在这届冬奥会上，中国运动员李琰在女子短跑速滑表演赛中获得了1000米的金牌和500米和1500米的铜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第15届冬奥会的一些英文介绍。 The 15th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Calgary of Canada in 1988. In this Olympic Winter GamesChina only sent a 20-people delegation to compete in three events that would produce 18 gold medals, namely speed skating, figure skating, and cross-country skiing. Chinese athlete Li Yan captured gold in women's 1,000-meter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performance and bronze medals in 500 meters and 1,500 meters. 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。在刚才的介绍中，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词组叫做 speed skating？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冬奥运动。speed skating 就是速度滑冰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冬奥项目您刚才听到了吗？叫做 figure skating， 花样滑冰。最后一个运动项目是 cross country skiing。cross country skiing 的意思是越野滑雪。那么刚才给大家梳理的这三项运动您都记住了吗？这三项运动都是在199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第15届冬季奥运会上中国队所参加的比赛项目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， 练听力，记单词，口语考试现场模拟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